千年艰辛的坎坷那一生岁月沧桑的风尘一生岁月沧桑的风尘曾经一无所有苍痛苦辣心酸漂泊天涯为创业四海为家修山川山川水川心不转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眼睛望开来穿遍双手苦拼风吹浮云走万里数到千丈不离根天边地边心难辨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

了又唱，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小河旁，爱过我，我也是爱过的姑娘。我的无奈，谁会知道？他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唱，唱了又唱，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唱了又唱，唱了又唱。 开大开来， 嘿 嘿哟，祝大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